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大赛即将展开，人民超市特别为球迷推出世界杯套餐，有齐四种睇波必备零食，包括六罐大罐装 Height 韩国啤酒，或四支 Miko 山竹提子汁，八款口味卡洛 B 薯片任拣一包，四款口味鱿鱼丝任拣一包，同埋四款口味嘅青豆或花生任拣一包，夹埋都只系30蚊，净系买啤酒都唔止呢个价钱。优惠期由即日起至6月15号，你都快啲嚟湾仔道83号7楼或长沙湾 T2 Place 2 8楼人民超市入订货啦！ 喂，好啦，翻到嚟大军阀啦， 预告咗我哋星期四嘅啦 吓。是啊，上个礼拜我哋预告咗嘅，咁就嗱，咁啊，今日呢就其实都，唉，都好似好闷啊，唉，其实讲真啦，嗱，正经嘢呢其实有好多嘅，讲真就，即係譬如呢，你话呢两日就係呢一个通过一地两检啦，咁但係通过一地两检呢，呢啲嘢又真係似乎冇人理喎，其实呢个世界又真係好似係。 我今日喺度思考个问题，就唯一点解即係咁大件事呢，大家都系冇乜感觉㗎啦。就是因为大家香港人绝大部分都讲下都应该莫大于心死。 嗯。 其实呢个现象有好有唔好。我先讲好先啦。就是呢当权者呢好多时就是呢见到咦冇乜反应啊 ,ok, 照做。今次系咁下次系咁再下一次都系咁。咁就开始呢积累好多矛盾呢跟住出事啦。唔好嘅地方就在于咩呢其实大家已经是放弃的心态。 嗯。 我昨日呢就睇住呢个立法会讲啊尹兆堅。 对啊五个都是民主党或者前民主党的成员。咁啊欧轩都叫做沾返啖气。咁啊就 民主党就 其余四个就是民主党。即是点解咁样全部民主党呢有个理由喺度嘅。即是唔系话佢哋咩特别激。其实呢即是呢个系所有民主派呢嗰个叫做系协调嚟嘅。帮我哋有段片我哋去咗先啦我哋。 好啊。 啊、我哋本身頭先有一段蘋果動新聞啦、啊、有條拎 喎。因為俾得太多啊。 係。好去去先。唔使 full screen 嘅。 大運戰軍演攬權五議員啦。 啱啱先生呢度左手角頭手揸好痛。曬傷個右臂。 去到医院，佢哋两个都仲系咁严肃。到底入医院时发生咗咩事呢？立法会继续各地两检二读辩论，之但系， 我现在请运输及房屋局局长继续答辩，之后二读辩论即告结束。 讲明俾人出声啦，泛民唔嬲就假啦。 首先，政府团队感谢法案委员会全体64名委员。 此时此刻， 为极不 动感向高铁。 局长请你继续议员不可以利用规程问题去质疑我们的决定这个是并不符合规程 是不需要理会议事规则的话那你要什么来裁决的主席 我是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立法会主席的权力是来自基本法第72和73条议事规则只是加强我的权力而是不是拿走我在基本法的权力 找到他的宁静投入在手作教学当中噃，都是回去现场啦。尹兆坚、林卓廷被赶，最后咪搞到要入医院啦。有保安报称肋骨受伤，一起送院啊。

比我哋拉布，我估我哋拉極都係拉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好微 啊！唔係修訂咗議事規則之後，你拉一兩個鐘嘅啫。 唔係佢講得更加白嗰句説話就係咁講啊！你可以表態嘅，政治好多嘢都係表個態之嘛。啊、你明知都唔夠票啊！呢、這個世界都係數票嘅啫。 唔係咁，佢都係講緊我嗰個論點啫、啊。既然 啊， 你都知道我唔夠票、 啊、 我都係嚟反對一下。 點解你唔俾我講話？我自己所應該可以講嗰句説話咧？ 喂，同埋你限咗時噶嘛？十、 啊、 五分鐘一條友啫嘛，嘛連俾人講都唔講。喂，仲有你話講完之後你好蝕嘅，咁、啊、你梗係從你嘅角度都唔俾我講啦。喂，但係喂，你知道而家立法會呢咁樣講呢啲內容，喂邊有人報㗎？ 嗱、啊，就算啦。我讲，我驳翻阿马士肯呢句说话先。政治嘅嘢，如果系数票嘅话咧，我想问一下你，你而家喺立法会入边嗰超过四十几个议员，嗰啲咁嘅建制派，佢哋有几多票选佢哋入去？ 唔使讲。 民主派有几多票选佢入去？ 即系话，如果你同我讲民主， 咪系咯？ 你不如话，喂咁啦，咁重大嘅工程、政治嘅决定或者政策嘅厘定。是咪應該全民公投啊？ 啊， 係嘛？你又唔敢喎、 啊？唔敢啊？ 係嘛？我做當權者都未必敢啊，大佬！睇住呢單咁嘅嘢，又醜聞百出， 你違憲啊嘛？呢單嘢違憲， 又違憲， 係啊！ 不過香港人咧，我覺得咧，即係經歷咗雨傘運動之後咧，咁係好定唔好咧？我真係判斷唔到，就開始覺得你咪過咯，我都知唔夠你嚟噶啦。不過我一鑊咧就同你炒起佢。所以咧，而家你累積呢啲咁嘅矛盾咧，同埋不滿咧，即係本來我真係今日帶電腦其實係貪得意嘅啫嚇。喂、 嗯， 我真係走去抄啊72、73條 啊， 即係梁君彥講嗰啲。 佢係佢話基本法賦予嘅權力 有乜嘢？ 係啊，冇 可以你咁樣去亂咁趕人走。 係啊， 我真係睇唔到 啊。 我頭先好細心咁睇啊，費事讀出嚟、啊，因為72條有6點，表73條有10點 啊，嗰啲咩規定時間啊，嗰啲咁嘅嘢啫嘛，邊個可以話你係可以咁樣夾硬嚟嘅啫？ 唔係，佢淨係好籠統講立法會功能本身嘅啫、 啊啊。你係咪講到話就係話我一個人説了算啦？ 唔係，你連規程問題、啊、都唔俾人問， 都唔俾人問嘅喎、 啊。喂，你其實老實講，你我知道你修改議事規則嘅目的、啊，其實你已經限時限刻㗎啦。 係啊。 即係你唔好彩，你咁慢少少個掣咧，我排例如有10個人喺度排緊隊，係嘛？頭嗰5個已經jam 曬你啲時間，或者係用曬啲時間咧，6到10個已經冇得講。喂，咁你俾人問下都得啩，大哥？ 係啊， 係咪？或者你我而家開恩俾你哋啊，俾埋你嗰5個，而家一次過舉手。嗱，蘇州過後冇艇搭，喂咁都唔得，喂咁都唔得、啊，吹下水都唔得。喂，呢、這個真係喂，大佬，我都話你取消咗個議會佢啦、 啊。你阿馬時亨講啊嘛，都係表個態啫。而家連表態都唔夠俾你表態啊，係咪啊？ 唔係我真係無言。我尋日睇住咧林春平，即係尹兆堅嗰啲咁嘅傻佬咧，即係俾個咁 平時斯斯文文啊嚇。 不過林卓廷又戇居嘅，你知道咁鬼大隻，周澤龍同 Anthony 啲咁嘅大佬，人哋啲保安鬥你啊！你唔肯走就已經選得㗎，因為你大隻嘛，大佬，我要出力㗎嘛，咁咪扭親咯。喂，嗰條友佢真係抽你水喎、啊，喂，走去報警喎、啊，嗰條契弟。 係啊，即係呢啲又係即係賊人先告狀㗎嘛。 喂，你要拉我走，我唔肯走啫，我冇 struggle 啊，嗱，我睇唔到佢有 struggle， 因為以前我哋個標準呢樣嘢我好熟嘅，因為俾人告過嘛。即係爭啲中兩手， 就係而家全部一站式嘅，就即刻 call 埋差佬入嚟啊嘛，搜證啊嘛， 差佬拉你。 啊 如果你 struggle， 你就係襲擊。 啊！ 無論你係即係喐下，即係除非你係無心之失嗰下，即使你係 struggle 啫，喐下啫，唔、係打到佢嘅。 跟住佢話：哎呀，咁樣樣啊！ 喂，而家你無論由立法會秘書處，由立法會嘅保安部， 自動波插水啦，又係 到差佬，到成個立法會嘅建制派。喂，其實根本喺度玩緊我哋全部人喎，大佬！你唔單止係玩緊泛民啲立法會議員咧，你係玩緊係全香港曾經支持過佢入立法會嘅人啊，大哥！正如馬時亨咁講，你明知我呢場係政治 show， 因為我唔夠你嚟㗎啦。 啊，表態啫！ 喂，你連表都唔俾我表啊，大哥！ 啊、你表都唔俾我表，我就屌你老母㗎啦！ 係嘛？喂，啊、你估唔過嗰個工程，你通唔到車咩？ 啊 即使我退一萬步啊，呢、這個可能性冇 啦。ready 添啦，喂，時速5公里都甩碌啊！咩叫時速5公里啊？我落去城門河跑步咧，我時速都6公里噶。 即是你是慢过我跑步的速度呢，你都甩碌就扑佢个街。 仲有如果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是蚀本的。 一定蚀本啊。 是吧， 每日八千万啊讲紧。 我唔敢讲。即是希望佢好好运啊大佬屌。喂蚀本唔系蚀你同我嘅咩大佬。 嗯， 是咪本来嗰度有社会多啲社会福利开支，搞好医疗，搞好教育。喂，因为你蚀本要嚟同你填氹。喂，条数边个同你计啊，是咪，喂，港铁话晒政府都系占咗 70% 到嘅股份㗎喎。喂，咁佢蚀，咁即系加我哋票价大哥。 唔係啊，港鐵喺呢條高鐵嗰度呢講過明佢係唔會承擔任何超支嘅責任㗎，咁所以到頭來呢， 咁第日後 蝕都係你香港政府搞掂佢唔該。 咁日後營運呢 都係香港政府囉。 咪囉。但唔係港鐵又死，港鐵又死，政府又死。啊，我都唔熟啊，個 policy。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阿哥，即係你都我哋都已經馬屎落地行㗎啦，真係。我哋已經算數㗎啦。你夾硬嚟。是吗？ 冇规冇矩。 喂，质疑一下啫。你咪其实老实讲，即系用翻啲本土派嘅逻辑谂，你咪执法咯。 嗯。 你咪利用你一国嘅权力嚟香港执法咯。我等紧你啊！我去高铁等你啊！ 你又 你做啊？ 你又冇走去高铁走去等佢，真系拉你入去嘅。 屌我怕你啊大佬，我冇人冇物大哥，是咪你大镬过我啊。喂你李波你都敢喐啦。点解我哋唔敢喐啊，不过你唔敢我估。我而家挑战你，屌我去十次你都唔敢喐我喺嗰度，挑你真係。是咪喂我提醒你，就告诉你听，你自己写咗个嘢你嘢就自己改咗佢。如果唔系呢，你写完嘅嘢你自己唔跟样衰过系你。 嗯、 一地两点就是这样啦，是咪？你夠胆拉人你在那里，我批个头我都不信啊大佬。你要拉大把办法呢，黑社会做都得啦，屌是咪？咪所以呢这些咁嘅题目老实讲即係抓到阿妈都唔明得，老实讲我都真係唔想讲，不过见到梁君彦咁即係这个叫咩话一马两抢啊大佬。 是啊， 或者大口狗啦。 大口狗咁样。我真係好难顶啊大哥。我觉得而家呢泛民的立法会议员应该要加人工的。 嗯。 这么难顶的立法会。 不是啊，你如果加人工的话你看看哪个啊，因为你刚才见到啊哪个袁秋那些呢很舒服的在这里看戏啊在这里。 郑松泰都不见 过。是啊，郑松泰其实他都是这么上下的。 你老实讲即是这个人老实讲你不要对他有期望啦，是吧大哥。 不是那八万几唔该你要做返少少嘢嘛，諗住。九万六啊，唔好意思。 咩叫九万六啊， 立法会人工啊。 哦 ,ok,ok。 咪啦，其实即係呢一节时间仲有少少啦，我觉得有单嘢呢又係好 Q 荒谬啊，就係其实今日呢范国威啊就喺立法会嗰度问啦，呢个叫做係政制事务及即係内地事务局局长啊聂德权啊，我就问佢，喂大佬嗱，你三中商呢即係其实而家係你都除咗苹果报道之后有铿锵集报道啦，係咪港台都话你啦，其实已经係即係呢一个中联办全资拥有㗎嘛，係咪咁你有冇违反呢个基本法22条啊， 全资拥有咁犀利咩，我以为有股份㗎。 全资㗎啦， 全资拥有㗎。 Okay. 其实佢都唔敢驳啊，佢就係话啦啊，只要呢中联办喺香港呢係依法办事，特区政府都唔会干预嘅。咁啊叶德权又话啦，三间书店系联合出版社集团嘅属下机构，佢自己讲喎。而联合系由按呢个香港嘅法律注册嘅本地企业运作，都系商业运作，我系唔会干预嘅。咁但系大家都知啦，嗱中联办佢自己嘅规章其实佢系纯粹系联络，即系做一啲联络事务，中央同埋即系香港联络嘅事务嘅啫嘛。 咁讲 ,Anthony。 系。 我有諗过。 系。 即是开头我觉得、喂这个答法有啲道理。喂你冇理由唔俾我政府做生意嘅。 吓、啊、 后面我諗 係。 嗱你炒楼得正如中原办。 係。 佢咪將佢炒亏出晒我啲楼嘅。都好啲。唔係得啊。 其实 好啲。 其实唔好㗎。 係。 但係三中商嘅问题喺边度呢， 啊 呢、這个係属于出版事业。 係啊。 你要 differentiate 呢样嘢大佬。 係啊。嗱。 因为点解你已经是垄断了我们出书的市场， 是啊， 发行的市场，而你已经是有足够的权力，当我们的作者写了什么书， 啊，